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7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赞般若品第32-2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不为引发八解脱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不为引发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八解脱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不为引发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舍利子，以八解脱，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八解脱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思念住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不为引发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思念住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不为引发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舍利子，以思念住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思念住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空解脱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不为引发无相无愿解脱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空解脱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不为引发无相无愿解脱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舍利子，以空解脱门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空解脱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 无相无愿解脱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，不为引发无眼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不为引发六神通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无眼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不为引发六神通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舍利子，以无眼、无作、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无眼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六神通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六神通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佛实力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不为引发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佛实力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不为引发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舍利子，以佛实力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佛实力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无妄失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不为引发恒住舍性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无妄失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不为引发恒住舍性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舍利子，以无妄失法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无妄失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恒住舍性无作无止、无生无灭、无成无坏、无得无舍、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恒住舍性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智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不为引发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 不为引发一切智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舍利子， 以一切智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智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佛子舍利子， 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陀罗尼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一切三摩地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陀罗尼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一切三摩地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 舍利子， 以一切陀罗尼门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陀罗尼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一切三摩地门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三摩地门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佛子舍利子， 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欲留果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欲留果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；不为引发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 舍利子， 以欲留果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欲留果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欲来不还阿罗汉果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佛子舍利子， 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独觉菩提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独觉菩提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 舍利子， 以独觉菩提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独觉菩提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佛子舍利子， 菩萨摩诃萨 不为引发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 不为引发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 舍利子， 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佛子舍利子， 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 舍利子， 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复次舍利子， 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？ 舍利子， 以一切法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菩萨摩诃萨不为引发一切法故，应引发般若波罗蜜多。 十舍利子复白佛言： 世尊，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何法合？ 佛言：舍利子， 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般若波罗蜜多，不与一切法合，以不合故得名般若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与何等一切法合？ 舍利子，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与善法合，不与非善法合，不与有罪法合，不与无罪法合，不与有漏法合，不与无漏法合，不与有为法合，不与无为法合，不与杂染法合，不与清净法合，不与染污法合，不与不染污法合，不与世间法合，不与出世间法合，不与生死法合，不与涅槃法合。何以故？ 舍利子，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无所得故。 儿时天地是白佛言： 世尊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其意不合一切智智？ 佛言：乔释迦，如是如是， 此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合一切智智，由此与彼不可得故。 世尊，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智无合亦无得？ 乔释迦，非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智如名如相如其所作，有何有得？ 世尊， 云何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智亦有何有得？ 教释迦，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智智如名相等，无受无取，无住无断，无执无舍，如是何得而无何得？迦师迦，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亦如名相等，无受无取，无住无断，无执无舍，如是何得而无何得？ 十天地是复白佛言：岂有世尊，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为一切法无作无止，无生无灭，无成无坏，无得无舍，无自性故，而现在前虽有何有得，然无何无得？ 儿时具受善信白佛言：世尊， 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岂如是想？ 般若波罗蜜多与一切法合， 般若波罗蜜多不与一切法合。 是菩萨摩诃萨具弃舍般若波罗蜜多，具远离般若波罗蜜多。 佛言：善现，复有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弃舍般若波罗蜜多，远离般若波罗蜜多。 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岂如是想？ 如是般若波罗蜜多 无所有，非真实，不坚固，不自在。 是菩萨摩诃萨具弃舍般若波罗蜜多，具远离般若波罗蜜多。 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为不信合法？ 佛言：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，不信受想行识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，不信受想行识？ 善现，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色不可得，观受想行识不可得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，不信受想行识。 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眼处，不信耳鼻舌身意处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眼处，不信耳鼻舌身意处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眼处不可得，观耳鼻舌身意处不可得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眼处，不信耳鼻舌身意处。 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处，不信声香味触法处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处，不信声香味触法处？ 善现， 菩萨摩诃萨 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色处不可得，观声香味触法处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色处，不信声香味触法处，复次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眼界，不信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眼界，不信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眼界不可得，观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眼界，不信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耳界，不信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耳界，不信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？展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耳界不可得，观声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耳界，不信声界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鼻界，不信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鼻界，不信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鼻界不可得，观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鼻界，不信香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舌界，不信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舌界，不信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舌界不可得，观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舌界，不信味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身界，不信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 身处为缘所生诸受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身界，不信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。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观身界不可得， 观处界 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身界，不信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。 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意界，不信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意界，不信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观意界不可得， 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可得。 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意界，不信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。 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则不信地界，不信水火风空世界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地界，不信水火风空世界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观地界不可得， 观水火风空世界不可得。 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地界，不信水火风空世界。 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无明，不信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无明，不信行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观无明不可得，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不可得。 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无明，不信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。 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则不信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信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则不信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信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观布施波罗蜜多不可得， 观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不可得。 是故 菩萨摩诃萨，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布施波罗蜜多，不信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，否则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内空，不信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内空，不信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内空不可得，观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可得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内空，不信外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复次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真如，不信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真如，不信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真如不可得，观法界乃至不思议界不可得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真如，不信法界乃至不思议界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苦圣地，不信极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苦圣地，不信极灭道圣地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苦圣地不可得，观极灭道圣地不可得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苦圣地，不信极灭道圣地。复则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四净律，不信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四净律，不信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四净律不可得，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不可得，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四净律，不信四无量、 死无色定，复次善现。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八解脱，不信八圣处，九次第定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八解脱，不信八圣处，九次第定十遍处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八解脱不可得，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不可得。是故，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八解脱，不信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四念住，不信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四念住，不信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四念住不可得，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四念住，不信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空解脱门，不信无相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空解脱门，不信无相无愿解脱门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空解脱门不可得，观无相无愿解脱门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空解脱门，不信无相无愿解脱门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五眼，不信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五眼，不信六神通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五眼不可得，观六神通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五眼，不信六神通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佛实力，不信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佛实力，不信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？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佛实力不可得，观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佛实力，不信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。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无妄施法，不信恒住舍性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无妄施法，不信恒住舍性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 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无妄施法不可得，观恒住舍性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无妄施法，不信恒住舍性。 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智，不信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智，不信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 善现，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一切智不可得，观道相智、一切相智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智，不信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 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陀罗尼门，不信一切三摩地门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陀罗尼门，不信一切三摩地门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 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得，观一切三摩地门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陀罗尼门，不信一切三摩地门。 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欲留果，不信一来不还阿罗汉果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欲留果，不信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？ 善现，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欲留果不可得，观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欲留果，不信一来不还阿罗汉果。 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独觉菩提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独觉菩提？ 善现，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独觉菩提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独觉菩提。 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？ 善现， 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菩萨摩诃萨行。 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 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 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 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不可得。 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 复次善现， 若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法。 世尊， 云何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法？ 善现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 观一切法不可得。是故菩萨摩诃萨信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则不信一切法。 即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 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般若波罗蜜多。 佛言：善现， 如愿何意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般若波罗蜜多？ 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 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与色不作集不作散，与受想行识亦不作集不作散，与色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受想行识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色不作广不作狭，与受想行识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与色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与受想行识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。 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 复次世尊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于眼处不作大不作小，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于眼处不作集不作散，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集不作散，于眼处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于眼处不作广不作狭，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广不作狭，于眼处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于耳鼻舌身意处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。 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名大波罗蜜多。 复次世尊， 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 于色处不作大不作小，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作大不作小，与色处不作集不作散， 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作集不作散， 与色处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作有量不作无量， 于色处不作广不作狭， 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作广不作狭， 于色处不作有力不作无力， 于声香味触法处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。 世尊，我缘此意，故说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多，名大波罗蜜多。 卷第173。